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11月26号了，到了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欢迎你，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呀。时光被岁月带走了曾经的辉煌，留下来的有那些记忆，有那些灿烂与明艳。虽然在冬天我们看不到花朵绽放时的艳丽，但是印象中还会有的花瓣飘落时在风中悠扬飞舞的浪漫。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一开始给你带来一首小曲 Good as New Adam Moore。 Good as New 会里发则了一通福利，因为将在12月1号，北京音乐广播联合中山音乐堂共同制作一台特别的音乐分享会，那就是《奔跑吧，莫扎特》。怎么是《奔跑吧，莫扎特》呢？首先，因为中山音乐堂将在12月12号举行全天的系列的莫扎特的马拉松音乐会。从早到晚有很多台音乐会，很多位音乐家出现在双十二这一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还包括像有电影院来放一些莫扎特的电影，还有歌剧的演出，不要说舞台上的音乐家了。所以呢， 在这个12月12号的音乐发布会之前呢，我们在12月1号那中山公园音乐堂呢联合北京音乐广播就要做一台特别的音乐分享会，来为大家预告双十二这场演出。但是大家都知道，每次的音乐分享会还有包括我们的五月时光午间音乐会，我们会有特别的呈现。那在12月1号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上，然后作为特别制作，将会有莫扎特加音乐加书信的方式来呈现，与以前我们听过的五月时光啊午间音乐会又有不同的呈现。同时呢，在12月11号的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的特别分享会呢将会有众多的音乐家加盟，包括我们熟悉的钢琴家盛元，是老朋友盛元和他的学生仔仔，还有我们熟悉的琥珀四重奏将会再次登上分享会的舞台。还真是，今年的琥珀四重奏是作为五月时光的开场，而今年我们的特别的活动啊，古典流行和的特别活动，北京音乐广播的古典音乐的特别活动收官也还会有琥珀四重奏来参加。另外呢，还有包括会演唱一些莫扎特的声乐作品，包括夜后咏叹调魔笛当中的，还有费加罗婚礼当中的咏叹调。同时呢，在我们的音乐分享会上更加丰富的还会有管风琴，是的，沈源也是在今年做客过古典也流行，所以呢在这次音乐分享会上还有特别的管风琴来呈现，是不是很丰富？看钢琴家盛元和仔仔，然后声乐的咏叹调，琥珀四重奏，还有管风琴，是不是想来参加？那我们的特别分享会呢，已经在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乐会当中的福利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也会发官微，然后可以让大家福利报名。同时呢，也会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其他节目当中展开招募计划。所以呢，这个福利报名是整个的我们的音乐分享会是免费的福利来报名。大家呢可以现在如果搜索到FM974 FM974，找到乐会，找到我呢，我会大家入群，也可以先看到分享会的报名表。报名的时间大家注意啊，其实是一个中午的上班时间，是下周三，也就是12月1号。下周三中午的上班时间来分享，所以呢大家要注意报名的时候如果时间不合适呢，也要大家谨慎的选择一下。同时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还当然会在 FM974 里现场直播，同时呢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的微博、中山公园的微博等等，这些都会现场直播。如果大家来不了现场，也可以在午休的时间来看看我们的特别音乐分享会。好了，关于12月1号的特别音乐分享会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那在接下来呢，古月继续和你分享这些周末可以听的有着温暖冬天的雪花般一的音乐。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一首好像是冬的沉思啊，他作曲是李斯特，他的六首安慰曲之三。李斯特擅长的是由桀骜到驯服的来回摇摆。我们所了解的李斯特的音乐很多都是高技巧高难度，但是今天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安慰曲，它的柔情诗意是无与伦比的，就好像在冬天的漫漫长夜，这首作品可以抚慰你的心灵。当然也有好朋友说，依依说了，姥姥生病已经在 ICU 里了，所以这首曲子也想安慰所有人，所有需要安慰拥抱温暖的人们。从安慰曲过到了阿尔贝尼兹的这首协奏曲，原来是一套钢琴组曲，西班牙。在这里杨伟雪飞也违约了作曲家高斯，改编了这首协奏曲，整个的曲子优美感性，与刚才的李斯特的安慰曲也形成了一种对比。这首曲子有好大一段呼吸，感觉你从西班牙热烈的节日过渡了 感叹那山水带来的美丽风景。 Thank you. 这段音乐营造的就是人生最美若只如初见，它的名字是 First Meeting。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今天古典流行播出的几段音乐其实都有参与我们五月时光还有包括古典流行的嘉宾，因为这一段的演奏是一段中提琴，演奏者是中提琴演奏家苏珍，这也是他带来的音乐 First Meeting。人生最美是初见，你还记得第一次相遇吗？这段音乐感动，突然想到花落飘过时在风中悠扬的场景，也想到了初见，所以上半时段临时加一首，不过肯定听不完。这首 Play Love。 Wasn't really thinking, wasn't looking, wasn't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in the moonlight. 下半时段先到这里了，一会儿见。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没办法，被刚才的那首 Fly Love 带走了，所以就想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带来你这一首很经典的一首 Bossa Nova。 他还做了很多品牌的广告音乐。 Da minha frente que eu quero passar, pois o samba está animado. O que eu quero é sambar. Este samba que é misto de maracatu é samba de preto feio, samba de preto tu. Mais que nada, um samba como esse tão legal, você não vai querer que eu chegue no final. 收听古典也流行，从冬天一下子跨越到了好像是温暖的夏天，然后心中被带走了一片涟漪，回归到古典，来听听热情的 Brahms。 是啊， Brahms 热情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我们这里听到是他的第三钢琴奏鸣曲。 Thank you. 我经常在直播的时候有一种想象，我在想我在直播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同步聆听的。我们此刻听到的是这首布拉姆斯第三钢琴奏鸣曲，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诉说着这个冬日的感觉，有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来聆听。来看看刚才谁发来的成都双年展，我直播的时候别圈我哈。也欢迎大家呢，我刚才说了，搜索 FM974 微信号 FM974 找到乐友会，然后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听到了不少音乐的历程，有时候我就说我在猜想我在直播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哎呀，这个大家的滚动还挺大的啊！我找着刚才这是谁在成都来着，在那个参加双年展啊，这是这儿曲播，听着城市的声音，然后听着不同的感受。那很多朋友在不同的地方来聆听古典也流行，曲播此时在成都，在这样的湖水边上，很好看的这种主形象和海报。听着这样城市的声音，我在想初冬微寒，有月也有暖，有时间慢下来的感觉，来静守一颗心，让日子过得轻松和简单些。这刚才是绍兴黄酒写的。也看到了不同的朋友来发来美丽的花儿，在这个季节盛开的花儿，这是在植物园吗？大棚里盛开的叫红粉扑花，就是它的学名吗？还有紫薇花。来听这首艾尔加的《爱的礼赞》。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尔雅的这一首爱的礼赞。这首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当时为了纪念丹麦作家霍尔堡诞辰200周年的活动而创作的，是啊，那时候的违约作品。那他用的全部都是弦乐队的题材，原本呢一开始是完成了钢琴稿啊，在1884年，在1885年完成了改编成了弦乐队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开始的序曲，后面呢现在是这个小快板的部分，作曲也是用了像巴洛克的音乐题材。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是188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违约作品。当然其实早前贝多芬像莫扎特海顿这些音乐家都是被很多的王公贵族违约，而到后来的音乐家已经是为了不同的违约了，就像刚才说到的丹麦剧的作家霍尔堡，那这是格里格应邀被违约的作品。去过格里格在挪威森林里的小屋，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我在想，当这些弦乐在出生的时候，就像他在森林中的那个小屋，风雨吹可以听到整个林子里的那种树梢树叶风吹树叶的声音。这是自然与音乐的声响。来，也来念念安卓来写的内容。 因为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已经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转眼离一年只还有一个月就过去了。所以按照这样写，转眼十一月就要过去了，一年也快过去了，再回首不浓烈且不漫长，转身都成了往事。有些事，有些人，留在了心里，随着这悠扬的旋律，成为了回忆。 Thank you.